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每日午后大约深时，正是紫禁城里最惬意的休闲时光。 皇上，茶点给您和娘娘备好了，都是主子们最爱吃的。 好吃香啊。我说爱妃，赶紧趁热招呼呀，炒肝凉了就不好吃了。还有这炸罐头必须多搁蒜。爆肚呢？ 来了来了，刚出锅的。 嘿，咱老北京啊，就这一出倍儿地道。停，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对不起导演，拿错剧本了。 新闻下午茶，周一到周五15:01，话里话外，倾情奉献。 一席话闹得我火燃双鬓呐，御驾上来了我他犯人。哎呀，把老人家呀给难为坏了。懂京剧的朋友说您打住吧，您这说的是俩老太太，真的啊，又唱串了啊，两出戏。哎，得嘞，抓紧时间立信读报说实事啊，更是百姓身边事，电波覆盖不止北京市。哦啊，那怎么说呢，互动就在聊天室。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下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李欣。欢迎大家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就能直接的方便的来收听电台的节目。而且呢，聊天室，哎，这怎么来呢？这就得是用手机啊，上了听听之后，哎，到了咱们这个话里话外周一到周五下午15:01播出的时候，聊天室，嘿，您就来这儿高朋满座吧。哎呀，就来这儿咱就啊畅聊吧，互动交流，这是一个给大家预备好的平台。既然是交流，那就请您文明用语是畅所欲言。我这话啊，不针对大家伙儿啊，当然这个为什么老是每天这节目老得来这句文明用语是畅所欲言呢，有原因哦。哈哈，这个大家这个都明白啊，你到哪儿说话那都得啊，出言要谨慎啊，说话要负责任，那必须的，不啊必须的。咱们聊天室里面听众朋友有一位算一位，那都是好样的，都是表率，咱继续保持。哎，闲言少叙是大事儿，先说。哎呀，这个冷啊，下午大家觉得还不至于，我没说这会儿啊，北京啊最低气温要跌至冰点了啊，而且是有可能连创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哦，这气温低了，对了，感觉出来了，天冷啊，人心它暖呐 啊， 啊，它为什么呢？大家互帮互助啊，啊，你看看是不是啊？共同的来这个啊，首都的这个平安，咱们共同来维护啊。什么平安呢？食品安全呢？哦，说到这哈，那就不得不哎，不得多给各位念叨两句了。这事儿我是啊，看了之后这条新闻， 这是来自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一条消费提示。对于，听清楚啊，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要，哎，走过路过您千万别错过。对于啊，澄清事实，咱们崇尚这个科学，科学的饮食，科学的来看待咱们这个社会，这个太有帮助了啊，这个哎呀，真是这方面给这个监管部门点赞。哎，关键的时候原则问题，事关广大人民群众老百姓日常生活啊，食品安全也好，科学观念也罢，及时的发言出声太有必要了。哎呀，这个您这说这么热闹什么事儿啊，市场监管部门对于食品添加剂进行科学解毒是不是很必要呢？是，哎呦，想起来了吧，啊，头段时间呵，为这个都我都差点跟人家吵起来。哎，那位说您这脾气也坏一点。是啊，这家里亲戚，哎呀，你别买那个不行，那个哟，这哎呦，了不得这个添加剂耶。啊，那超市里头，我说你嚷嚷什么呀，哎呀，这你看人网上的博主都说了。什么主啊，博主。哦，还有这职称呢，哎呦，博主那又说的跟真的是啊，对呀、啊、对对。啊，我说你这句话呀算是说出真相来了。个别那个自媒体那博主啊，自媒体的小博主说的跟真的似的啊，呵，带跑偏，那可不带跑偏吗？带跑偏了一众，就这个，当然大家伙被带跑偏呢啊，当然也其实也没几位啊，应该聊天室里面大家都没跑偏啊，都跟这踏踏实实，但是有啊，社会上真有信的呀，哎呦，这添加剂啊，我不能买这个啊，我说这是炒菜不能搁汤，我告诉你说这不行那个。哎哼，具体不说了啊，具体不说了。食品添加剂的问题确实应该好好的把这事儿说清楚。北京日报，这就说的是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消费提示。首先解释一下什么是食品添加剂。是指为了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为防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人工合成或者是天然物质啊，这叫食品添加剂。对了，全球范围批准的，全球各国批准的食品添加剂数量大约有15000种，我国目前批准使用的这个食品添加剂有2300多种。哦，啊，头回听说呀，哟，食品添加剂，对呀，国家有法律有规定，啊，批准了，批准有批准的，让用的，哦，是啊，啊，头回知道吗？啊，不能啊，那为什么那博主就先不提那个，这就是说了啊，啊，按照这个食品添加剂的功能，分为22个类。类别常见的有抗氧化剂、蓬松剂、着色剂、防腐剂、甜味剂，还有那食品用的香料。哦，那不就是佐料吗？差不多，差不太多，可以算是约等于了啊，就跟咱这个读报节目似的，哎呀，立新呐、啊，你这个画了画外这佐料多耶，那这味儿好，味儿重啊啊，对呀，一个道理。咱们国家对食品添加剂这是有安全的管理的。啊，有，你看特别说了啊，食品添加剂它不等于非法添加物。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非法添加物。非法这您懂，法律不许可的非法。超标的，对。啊，那么什么呢？举个例子，三氯氰胺，哦，苏丹红，福尔马林，哎，哎呀，啊，有那个，那黑心的小商贩给添的这个鸭血里头了，哎呀，你看看，这种情况确实， 这个让大家听了之后，哎呦，太震撼了。但是告诉您说，这个和那个国家许可的法律规定可以使用，按照剂量不会对人体构成伤害的食品添加剂，哒哒哒哒，不是一码事儿哎。哦，这是事啊，不要被自媒体的危机营销带跑偏。立新给您讲这么一大套，就是这个意思，不为别的，为大家好好的生活，健康的饮食啊啊，您健康也包括心理健康哟。你看人那国外那一小瓶那就没有添加剂，你看价钱了吗？商场里有啊，国外进口的那一小瓶那个啊，就那个是炒菜往里头兑一点那个啊，哈哈，对了，那个是，哎呀，这没有添加剂，那价钱在那儿呢，而且人家明确说了，请您在规定的时间之内食用。为什么呢？它没有添加剂啊。对了，所以你看看，哎，咱这个得科学，是不是？您说得理性。哎呀，立新说新闻，欢迎您来听下面讲故事。拨打110，哎呦喂啊，怎么还得麻烦人家警察同志啊？你看，可说呢，这出了事儿了。哎，十月底的，这是某一天，这篇报道刊登在《北京晚报》之上。这就说呀，啊，咱这讲这个事儿，对这个事儿呢，咱不对人啊。当然，民警同志，那他得对人，他得找着这个人呢。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祖孙二人的故事。哦，这隔辈的，而且是两波都是祖孙二人。哦，这还组了一团，哎，组团干嘛呀？北京晚报说呀，这是十月底下午快五点的时候，过了四点半了。啊，说这个朝阳交通支队接到报警，赶紧来吧，快来吧，在这个朝阳北路和水对子东路的交叉口是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啪嚓，哎呦，快，搀我起来，被撞躺下的，哎，这个。前头这音响效果您应该听出来了，我就不再做过多的解释。那就是撞人了。被撞倒在地的祖孙二人，爷爷和孙子，哎呀，这事闹的。那么这爷俩呢，骑着电动自行车啊，电动自行车。对了，那附近啊，这我交代一下，把这个当时现场情况给您说得清楚点，方便您了解案情。哎呦，找着这个肇事人啊，还不是那么容易啊。对，那附近有学校，一到这个终点，哎，这就人多了啊。那家长啊，老人们来接孩子呀，啊，接孩子确实有的是骑着车，也有开车的，也有驾驶一种神器的。你等会儿，大伙儿说这个没明白，驾驶什么神器？拖了机干嘛呀？推土机，嗨，啊，叉车，哎呀，不能开那个去接孩子呀。那什么神器呢？那就是传说中的啊，老年代步车呀。哦，俗称老代。就这车啊，也没牌儿啊。这个有的呢，可能他也不能说没闸，反正这闸不太灵啊，闸皮该换了。对，这车是什么动力的？这个反正也是啊，不好说啊。反正我听说是有是烧油的，也有充电的啊。也有人力的，哎，没有啊，那个祥子是他的，哎，对，他弄不了这老戴啊，对， 就是不是烧油的就是充电的啊，你甭管干什么它没牌子啊，逮哪儿哪儿去，是逮哪儿哪儿停，逮哪儿它哪儿走，逮哪儿它哪儿钻呐。哦，这么个神器，你看结果这个神器，呵，神器发力，哎呀，祖孙二人瞬间倒地。大伙儿说您就直接说是这个老年代步车把这电动自行车给撞倒了是吗？哎，电动车之上祖孙二人巧了啊，这是一种别样的缘分呐。啊，这个这是怎么话说呢？您猜怎么着？啊，这个被撞倒的祖孙二人，那么这个坐在老年代步车之上的呢，嘿嘿，也是祖孙二人。啊，这个事故发生之后，您就听现场，只能听见孩子那喊，这边喊老爷老爷，那边爷爷爷爷。哦，这应该是还是一个娘家一个婆家，哎嗨，可不是吗？一个孩子喊爷爷，一个孩子喊老爷，那可不一个娘家一个婆家吗？不是一家子，哎哈，哎呀，听着太闹腾了。就是一位老年人，他这个啊，从这个意思来判断，应该都是去学校接孩子，学校放学。这个家长去接孩子啊，当然这个时候呢，在这个路口呢附近呢，这个道边上啊停了很多的车啊，人也多车也多，是呀呀叉叉啊，这个啊很喧闹，熙熙攘攘，越是这个时候啊，你甭管是咱们骑车呀，是开车，是走道，哎，都得留神啊，是啊，这个都是啊，大伙儿都不容易，上年岁了，哎呦，这个身体也不是太利落啊，这接孩子是啊，着急忙慌啊，对啊，咱们都让着啊，咱们都让着他们，对啊，那紧着这个这家长和孩子，让他们先走，可是你也得小心呐，让我说什么好啊，啊，急得我这说话直磕巴，你看撞上了老年代步车，将电动自行车是撞倒在地，造成自行车上祖孙二人受伤。哎呦，痛上啊，这爷俩。哎，那么这个老年代步车呢，老年代步车上刚才说了，这是老爷跟这个小外孙。小外孙也一看，哎呦，老爷你撞着人了，你看这个事儿闹的。这个时候，驾驶老年代步车这位可了不得啊，高手，那是啊，一看呀哈，这样的话，那我赶紧下来把车停好了啊，把那个撞的躺地上的人给扶起来，不行的话咱们叫救护车啊，这个至少你把人家撞了，你得客气话总得有吧？哎呦，您看这怎么话说的？这是啊，我给我爸爸买药去，我怎么把您弄到药铺里去了？还是这套词儿，你甭管哪套词儿，你得说呀，得表示啊。就这位老者，哈哈哈哈，一看这个场面，边上小外孙一个劲儿的提醒，拽他的衣裳角，哎呦，老爷快着把人撞了。哈哈哈哈，他是莫转回头，一拨把，突，呼，那真是，哎呀，眨眼之间呐，哎呀，他是白衣飘飘，一骑绝尘呐，啊，那位说您就别说的这么文了，就是跑了，哎，跑了，那围观群众能干吗？不能啊。躺倒在地，这爷孙俩能答应吗？不能啊。所以呢，打电话报警，朝阳交通支队交警到现场执法，在这个现场呢，只找到了肇事那个老年代步车啊，他这个车上的一样重要的兵刃，兵刃不是就是零件啊，那就是后视镜给撞下来了，但是别的没有， 什么样的痕迹也没有。附近的这个围观的人也这个大家也不认识，说这个开车这是谁啊，住什么哪栋楼啊，几门几号不知道。那就赶紧调监控。调了监控之后呢，大概是不到三个小时吧，三小时之内民警就在这个楼里头就找着了。两栋楼之间小道边上，他形容这个位置啊，说实话啊，其实我也有印象。哦，你说您啊，您熟，我你看朝阳北路在边上水对子嘛，我以前很长时间跟那儿住过啊，那片我熟啊。那个大伙儿一听，那要不然您帮着民警去找找去吧。啊，嗨，不是，我看到这事儿的时候都已经完了，都过去了啊。嗨，对，哎，两栋楼之间小道边上发现这个肇事车辆，一看后视镜没了。后来呢，在这个晚上八点的时候，这事儿发生在不到五点，晚上八点多，老年代步车这个驾驶人被警方查获了。啊，那个嗨，我这个接这外孙子呀放学啊，到这个那个小学的时候啊，哎呦，这也是接孩子啊，这老人骑着电动自行车。哎，结果把人给撞了，撞了之后呢，哎呦，我一想这个，你想，哎呀，这玩意儿，哟，我得是吧，我这个我得赶紧的啊，对，赶紧的处理啊，不是那个赶紧逃离现场啊，哎，你说这事儿闹的，那你这个啊，这说起来这个事情就比那个，如果你就算是发生事故撞了人了，你待在现场不走，与之相比。那这程度可就不一样了，还用我说吗？是不是不用我说呀？孙子说了呀，啊，外孙子说的呀，啊，对呀，对呀，外孙子直提醒，他都不听，你哎呀，是不是啊？就说这孩子怎么了？孩子的教育啊，一方面在学校接受教育，还有呢，有的家长就是希望这孩子呀，哎，对这个有更多的兴趣爱好，这是好事儿。啊，培养培养这个艺术这方面的素质素养，挺好的啊。这个，啊，你啊报个什么什么那个艺术方面的那个学习班啊之类的，哎，学学这个拉这个歪脖琴呐、松紧琴呐，哎，啊，你看又来了小提琴、手风琴，对对，啊，还有那个啊弹那个嘣嘣琴啊，嘣嘣琴啊，钢琴嘛，钢琴一弹起来不是嘣嘣的吗？啊，对。提高自己的艺术这方面的素养挺好，但这个时间一长，有的家长啊，哎，他就心眼就活泛，哎，你看人家那有那演员的那好，一夜之间，哎呦窜红，那大明星家喻户晓，到哪儿都喝给人签名啊，签名签的手都好家伙，手都抖了啊，手都抽了筋了啊，哪有那事儿？就说呀，这好啊。这个小孩儿，你想他这孩子，这个这也没什么特复杂的，不就是对着镜头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吗？啊，然后那个啊，满嘴跑鼻子，哎，那叫表演啊！哎，你看他这个理解就偏了，老是想着看看能不能让孩子这个算是一种荣耀吧？啊，因为我们这孩子参加过什么啊？这个知名的影视剧的表演，哎，那里头站边那个。啊，那个孩子参加过啊那个空城计的演出。哦，演谁？演这个诸葛亮。诸葛亮干嘛呀？诸葛亮不行。那是老生。哦，那您孩子演的是二老君。二老君干嘛呀？那是丑。啊，那丑是一种角色，一种行当。哎呦，那您孩子演的是司马懿。还司马懿干嘛？那是花脸啊。那您孩子，我们家孩子那演的就是，那就得说是棋牌官了，哎，哦，龙套啊，站在台角，哎，不碍事儿，一样出名啊，嗨，就有那个家长，我这打个比方啊，不是真是演那个京剧去了，演京剧哪个角色都不浪费，都有它的作用和意义价值，你要说龙套那也了不得，回头龙套不懂戏。结果最后就往台上一站，本来一边两个呀，结果一边一个一边仨。哦，嘿嘿，对了，有的家长就哎呀，这让孩子 这个参与参与影视这个啊表演吧，啊，将来你哪怕不成为什么什么小童星儿，这个孩子将来在学校里面一说这演过什么戏，那学校老师都觉得脸上有光啊，啊，你就哎就是干这个。结果呢，他一动这个心思，要我说啊，有点想让孩子走捷径那意思，哎，就让这个骗人给惦记上了。你等会儿啊，大伙儿一听不对啊，没有这么个行业啊，是这个应该是呢，应该是制片人，嗨，那是影视行业的，人家那是真正的就是电影电视剧。啊，人制片嘛，啊，他是这个抓总的，哎，他什么都管，管演员呐，什么又是这个什么剧务之类的，他都管，包括什么经营，哎，这都在他这儿，这个叫制片人，啊，就是其实就是经理，啊，对了，经理，就这意思，啊，那这个是正经的工作呀，那必须的，必须正经工作，你看那。您看那个咱们看那个电影电视剧最后出字幕的时候，制片人排的还靠前呢，作用重要啊，工作任务重啊，排在前头啊。那么咱们今天说的呢，那不是制片人啊，咱们这个专业的咱就不提了啊，咱们就说的是骗人，哎，骗，嗨，骗子有这么一个人就盯上了，哎，他原来是干的是群演。群演是什么？就是群众演员，哎，所以呢，他还是这行里面的这个事儿啊，他还知道点儿，哎，所以呢，他就拿这个啊，比如在外头的什么什么剧组里头哪儿他跑，哎，他就跟这些个什么什么家长啊，也反正通过各种渠道吧，各种关系就认识了。认识之后，他给这些个家长想让孩子成名的这家长拉了个群，哎，到我这儿来，只要你们花钱，我就给你们，哎，这个。拉个啊，车和这些个导演影视剧，哎，比如说啊，这部剧，哎，正在招募小演员，让你们的孩子来参加，但是你们得先交钱。什么剧？哎呦，你没听说过呀？《甄高传》，不是，大伙说您等会儿吧，《甄嬛传》那拍完了，都演了多少轮了？哦，《甄高传》。哎，那位一听，怎么我感觉这听这名字有点感觉饿了啊？那有可能啊，听着像一种点心是吧？啊，《甄高传》，哎，你看看，还有啊，还有大片，哎呦，大片呢，呵，这片子投入太多了啊，投入的多少个亿的大制作，哎，叫什么？叫做这个《扳指王》，嗯。不对，大伙说不对啊，这你别蒙事啊，他就蒙事，哎，我们可知道这叫指环王，那我问一句，指环又叫什么？那不就扳指吗？啊，嗨，还有啊，有一部电视剧，哎呦，太火了，权力的游戏，听说过吗？听说过，呵，有一大姐姐啊，骑在一架轰炸机上，哎，那叫龙，对，他能喷火呀。哦，那个让孩子参加那个拍完了啊，都演了多少轮了。那么咱们这个呢，咱们这是不是权力的游戏了，那是游戏的权力，哎，招募小演员，让家长出钱，我这就给您打个